山穷水尽，一生和你相依。 爱我说爱我，难道你不再爱我？我的泪滴下来，你从来不曾看过。为什么为什么，爱是让人变沉重，没有人告诉我，原来不是我想象。不要回来，明明是自由了，我也已经自由了。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每一个精英，一天24小时，都把白天留给了工作，把夜晚留给了睡眠，就忘了听一听你最喜欢的声音。 我爱你， 谢了。 经典九六九，把最好的声音留给你。 不可取代的声音标志。 不可复制的声音表情， 复制的声音表情， 魅惑灵魂的声音 演出， 城市父母放肆 我听。 晚上好，欢迎收听城市放牧，我是龙野。我觉得最美好的大概可能就是人跟人刚刚开始认识的时候，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对彼此都还不是全然的了解，但是彼此间又渴望了解，这段时光可能才是弥足珍贵的。人生若只如初见，那该多好呢。 一步。 当你接触的人越多，层面越高，你就会发现素质越高越有教养的人，大都相互支持，抱团发展，因为你好了，大家都好。质素层次越低的人，越是喜欢诋毁、拆台、鄙视，因为我不好，我也不想让你好。所以说，影响一个人的首要因素可能是境界、思维，和一群有共同格局和思维的人一起前行才是最重要的，你说呢？ 这么久了，开始慢慢发现，你能够真正交到的朋友，基本上就是和你差不多的那一群人。你觉得他和你差不多，他觉得他和你也差不多。那些差异太大了，要么可能是你看不上人家，要么是人家看不上你。人生的际遇，很多时候跟你的为人处事有关。世界上所有的食物，甚至包括鱼人，都是有赏味期限的。新鲜感这种东西真的非常残酷，它让人变得麻木，它让一段感情忽明忽暗。 还在我身边， 阳光写生的房里，只有我沉重的呼吸。昨天你向我说再见，我一直盼着视线里什么也看不见，花灯初上的夜里，外面的世界没有改变，我伤害的话收不回，只有看着流泪，谁也不自愿让谁，心再为一次又一次破碎。如果你还在外面徘徊，请回来听我说，我 人说高考是零和博弈，有几家欢乐就有几家愁，

教室里那台风琴叮咚叮咚叮咛，向你告白的声音，动作一直很轻，微笑看你送暖心，转身离开的背影，喜欢你自己清秀的关系。那温热的牛奶瓶在我手中握紧，有你在的地方我总感觉很窝心，日子像旋转木马在脑海里转不停，出现那些你对我好的场景。你说过牵了手就算 Hebe 田馥甄，晚上十一点，无事生非的人就别再管他喽，别想太多，和我一起收听音乐，抛开一切吧。 每一首歌